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告示反复贴，电车仍上楼，一边推车上楼，一边吐槽充电危险，居民为何如此纠结？电动自行车上楼禁令实施已满月，但仍有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短短一周时间，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相关问题投诉多达110条。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充电贵、停车难等问题是电动自行车上楼的主要原因。如何让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停得安心、充得方便、用得实惠？一些地方的电动自行车不翼而飞，说拖走就拖走，罚款说涨就涨。怎样在以罚代管之外探索城市管理的精细与柔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欢迎南老师。 传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上个月啊，8月1号，由应急管理部门呢审议通过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项规定呢，也被大家称为叫电动自行车的上楼禁令。规定当中提出，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要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首先也想问问两位，电动自行车上楼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卢律师。 从目前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哈，一个是在上楼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借助电梯，那么在电梯的这种密闭的空间之下呢，可能会如果一旦有这个电动车的一些事故发生，那么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之下，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因为它这个环境比较小，而且呢可能一定程度上人还比较多，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电梯本身的这个运行的一个风险哈，那么这样几个因素叠加，可能会使这个如果一旦在电梯间内造成的这样一些事故呢，会影响重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放在这个公共的一些区域啊，比如说门厅啊、电梯间了，或者是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如果在这些地方呢，本身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因为现在我们基本好的物业呢，在这种特别是像这种疏散通道啊，或者是安全出口的地方，是不允许有这些异物的或者杂物的这种或者物体的这种摆放，因为它会影响这个功能哈。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公共的门厅什么的，如果在这些地方当然从便利上来讲，可能一方面会影响居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出行哈出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的人还会在这个区域去进行充电啊，撕拉这个接线板，那么这些行为如果说在充电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哈，如果在充电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充电的电池燃烧啊或者是爆炸啊，那么这样的话在楼梯的这个区域之内，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狭小和密闭的一个空间，而且它会造成在这个区域内的不特定的一些人员或者是住户的一些伤害和影响，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是的。那南老师啊，长期是关注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您认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间啊，或者电动自行车上楼，它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它隐患非常大。你像那个我们有一个小单位，有个小区啊，曾经有一个楼就发生过一起火灾，就是因为这个屋主啊，他把这个电动车这个放到屋子里充电，然后可能充电时间过长引发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危险。那么这个消防部门啊，做过一个短路起火测试，就是这个电动车它由于这个锂电池啊，一旦这个起火，燃烧速度 度非常快， 嗯， 大概这个几分钟可以烧到上千度，然后它产生的这种这个就是有毒的这个烟啊，对这个人也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急部门这个规定出台是非常及时的。前一阵通过网络，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有的在电梯里，然后突然这个电动车就这个起火，还把这个小孩啊，这个置于危险境地，也有的在骑行过程当中，这个突然就冒出火焰。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电动车进楼这个事儿啊，这个不把它管住啊，整个就是咱们这个居民楼现在住户这么多，这个消防隐患是非常大的。 嗯，是的。那对于这种电动自行车啊出现的，我们在新闻媒体当中看到的一些爆燃的问题，您觉得这是属于质量问题啊，操作不规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分析啊，就是，它这个，因为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环保的角度出发，你比如过去都你用铅酸电池，但是呢，现在整个它这个还是往锂电池进化，但是锂电它有这种特性，就是说一旦它比如说过充，或者说这个热控制系统啊，这个失控了，那么它确实是这个具有一定的这个高风险性。就是我关注到去年五月，工信部发了一个电动汽车这个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个呢它是针对这个当然是四轮的电动汽车，但是呢它很有针对性，就说这个发生热失控后，电池系统在五分钟内不起火爆炸，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过硬的一个硬杠杆，也是个红线。但是呢现在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里啊就没有这样电动汽车这么严格的规定，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现在是3亿，每年的这个还在以30%的速度要这个势头要增长，但是确实啊，就是说这个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标准，尤其是防火方面的这个防爆方面的标准，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呢，就是说在标准动之前，把它进楼这个进电梯这个卡死，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嗯。是，那最近啊，北京晚报的记者也做了相关的调查，那么受到上半年多起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的影响呢，很多的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啊，现在已经转变了停放的观念，不少的小区也新建了车棚还有充电桩，可是呢还有一部分小区啊，这种情况依然是不理想的。记者调查就发现了，有的小区呢是回迁房啊，街坊邻居呢都很熟悉，大家看到谁啊把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呢也不好意思说，不过呢大家都暗暗希望啊，物业或者消防人员能够严格的执行规定啊，最好能够罚几单。那么卢律师啊，您觉得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如果他不够自觉的情况之下啊，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可能是说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哈，就是说碍于面子，街坊邻居不太好意思说，但是确实呢，这样一些行为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公共的区域的这样一些人员的安全，所以呢，我觉得面对公共安全，面对生命财产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或者面子上。那么既然国家有相关的规定，那么而且这种规定呢是基于对于整个公共群体或者是公共区域的这样一种安全的考虑，而且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自觉的去监督，然后也应当自觉的成为被监督的对象。那么电动车自己的这个骑行人，我觉得可能从法律意识上，从这个习惯意识上也是需要加强的。那么首先应当知道现在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的，是要去面临这个罚款的。那其次呢，就是从这个习惯上呢，可能也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当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其他相关的配套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支持。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体系工程啊。但是至少从我们骑行人本身的这个意识上，应当加强这种自觉守法的意识，加强这种防范、安全防范的意识。主持人，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不自觉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现在看我觉得是多管齐下，有这么几个思路。第一，你像这个防止他进电梯，有的这个楼宇里就安了这个电梯的识别系统，你他只要识别你推这个电动车上电梯，那自动这个电梯就停运，那逼着他就已经不能把他这个通过电梯运输，是吧，密闭的狭小的空间运输。那么进楼呢，现在确实我观察也是还有这个漏网之鱼，或者说就是真有不管不顾的，这个呢 我觉得要借鉴交管部门啊，咱们北京交管部门这个通过12123那个 APP 随手拍，就是鼓励大家去这个就是举报这种这个违法做法，是吧？ 嗯， 就是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从长远来说啊，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把室外的这种充电和换电环境啊，给它这个搞好，那么让大家都觉得哎还是不进楼充电方便，这个可能是最治本的一个方法。 嗯，是的啊，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啊，骑行人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背后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问题的啊。比如说呢，小区充电是比较难的，楼下没有充电桩啊，要把电池拎上楼来充电。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小区呢有棚，没有充电桩也没有办法充电。有桩的呢可能没有棚啊，这个电动车停放在外面，如果下雨了就会被淋到。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电动自行车可能在检修啊，没有办法使用，那么闲置车辆呢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的空间。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网友评论说，电动自行车管理啊还是出现了老问题，只告知禁止停车，不推荐哪儿可以停车。他还做了一个比较啊，说是建了过街天桥却得多走好几百米啊，这过街天桥也就成为了摆设。所以多调研多用心，从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彻底的改善问题。那么两位觉得呀，电动自行车上楼的这个禁令需要哪些配套措施的跟进？卢律师，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工程哈，就是你要说有难度嘛，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不同的小区、不同的这个环境，包括不同的设施设备，还有不同的这个人员的使用情况和需求情况，可能确实是一小区一邑或者一小区一侧哈，就大家面临的困难都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啊，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啦、棚的问题啦，包括这个搁置的问题了，可能这个是需要小区甚至是所在地的这个居委会哈去进行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规划和配置。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具体的这个操作上，确实是需要相关的部门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去进行这种配套化的体系化的建设。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集中的这个充电桩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车棚的问题、存放的问题，甚至说安全的问题，其实不光是物业的问题哈，可能还与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充电桩会涉及到电力啊、电容啊方面的一些重新的设置，所以呢，这个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协助和配合。那么这里边呢，这个电动车上楼的这个禁令呢，确实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家或者是一个部门几个部门能够去独立完成的，那么各个方面呢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协作，那么才能够去确保使用人的一个正常使用，同时呢也能去确保其他人的一个安全，去维护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秩序。主持人， 嗯，是的。那南老师，您觉得呀，电动自行车上楼的这个禁令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跟进啊，它才能够让这个政策啊实施得更好？ 最关键的，我觉得要在室外，你要有足够的充电桩的这个设置。现在普遍就是说，这个各地刚才我说了大的数据，以3亿辆的这个保有量，那么实际上能提供的这种充电小区里，尤其是小区里这种充电桩啊，确实是它很有限的。尤其是它没有做到精细化管理，它有的这个占着位置啊，或者这个时间过长啊等等，都导致就是说大家感觉在这个集中充电桩去充电，不是很方便。那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小区实际上也是寸土寸金，它这几种交通方式都需要占用这个大量的小区内的空间。你比如说这个可能咱们之前节目讨论过这个机动车的问题，那你本身这个小区里这个停车位它就这个占用很多空间。那现在呢，这个同样这个非机动车里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集中充电也需要占用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物业方面他要统筹协调好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面积大概摸底，然后呢，如果实在说这个溢出的，那你只能这个通过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尽量挖浅，然后比如说设置一些夜间的这个风谷电价等等，去调剂人们的这个充电行为。另外呢，就是说我看到上海有很好的做 法，就是针对一些这个行业这种这个它需要快速换电，你比如说快递啊等等，这个外卖小哥啊，这个送餐的，他开发的是这种换电模式。换电模式呢，就是说它等于就是说把这些这个电池放在这个充电盒里，然后呢，只要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大概几分钟你夸机一换，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然后呢，这个等于这种模式呢，它可以采用月租月费的这种这个形式，就是受到这种快递员啊，他们送餐小哥他们的欢迎。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解决好充电问题啊，还是需要这个做好这个物业的统筹协调优化，然后呢，把这个换电模式的创新啊，也要这个潜力挖掘出来。 嗯，是的。那刚才南老师也提到了一个，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一个收费的问题哈。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呢，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收费呢是要高于民电的。那目前呢，北京市的充电桩收费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呢是由安装公司来定的。那么为了盈利呢，价格也都会高于民电。北京日报的记者呢就在海淀区的某个小区调查发现啊，虽然楼下有电动的车棚，但是呢一位居民就告诉记者说，以前呢这里的充电车棚每个小时就要收费1块钱啊，他的电动自行车充满电需要8个小时，也就是说充一次电就需要8块钱，这个高昂的费用让他直呼充不起。那么卢律师啊，在充电价格方面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做到既实惠又安全呢？ 这个肯定会关系到使用人的使用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究竟能不能够去正常的使用，然后甚至说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不过我听完主持人说的这个价格，其实我也很惊讶哈，就确实如果是这样一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对于使用来讲啊，对于成本来讲。所以我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哈，从这个几层，然后呢从楼上住宅里接下一个接线板啊，或者是从这个临街的一些商户什么去接一个接线板。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些这种行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宣传的海报，是不允许再进行这种充电线的这个撕接撕拉的这样一些行为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要使用又没有办法充电，或者充电这么贵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在充电的这个价格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充电设施设备的这样一个构建，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热议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哈，大家其实非常乐于去选择，它又不受限号的限制，然后呢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充电问题解决不了，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个持久性的使用。所以我认为电动自行车可能也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哈，至少在使用上，一个是这个充电设施设备的一个设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正常设置之下，它的价格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一般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需求，或者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让大家呢使用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安全的顾虑，没有这个费用这么高的这样一个顾虑。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做到既实惠又安全，这个需要对这个电动车的使用也好，或者说从这个国家城市规划的这个设置来讲，要做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体检，或者是做一个体系化的设置，那么能够去尽可能的保障这样的一个安全和优惠的这样一个方案。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自行车，它充电的这个线呢是从一层的这个底商来接过来的，那么用一层底商的这个线呢走的就是商电啊，商用的电。可是如果是从高层接下来的这个线，虽然走的是民电，价格会便宜一些可是这个线又很长，又存在不安全的一个情况这就是现实当中存在的矛盾。所以南老师啊，您觉得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能够做到既实惠又安全呢？ 这个还是要发挥这个物业啊，还有包括一些街道啊，就是它这个统筹协调的作用。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像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老旧楼啊小区啊，它实在没有这个停车位，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有这种路边车位的这个协议价格，也就是说这个周边的这些楼的这个居民，他的私家车晚上可以停在这儿，而且呢是一种以一种比较优惠的 停车价格。这样呢，如果说这个位置有限，那么大家公平的通过抽签来解决，这个就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自治这种网格化的工作还是要做细致。同样，就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费，这也需要有人牵头，代表物业，这个你比如说跟这个电力供应企业啊，这个进行这个协商议价，然后争取啊，让大家这个在集中充电点还是能够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这个把电充上，因为这个价格实际上它是确保整个你这个小区安全的。这个呢，我觉得说你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补贴在里边，我觉得它也是值得的。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评论指出啊，电动自行车禁止上楼这个新政啊，要想更好的落实，只凭自觉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何让好的政策得到好的落实，收获好的效果，确保骑行人和居民百姓的安全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告示反复贴，电车仍上楼，一边推车上楼，一边吐槽充电危险，居民为何如此纠结？电动自行车上楼禁令实施已满月，但仍有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短短一周时间，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相关问题投诉多达110条。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充电贵、停车难等问题是电动自行车上楼的主要原因。如何让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停得安心、充得方便、用得实惠？一些地方的电动自行车不翼而飞，说拖走就拖走，罚款说涨就涨。怎样在以罚代管之外探索城市管理的精细与柔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律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最近呢，新华社的记者呀，跟随国务院的督察组啊，到重庆市啊进行暗访，发现呢，城管执法大队对于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存在着以罚代管、执法不规范的问题啊。停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不翼而飞，长时间呢没有人通知去向，原来呢是被啊城管相关的执法人员拖走了。另外呢，就是罚款的标准啊比较混乱，从50元涨到100元，没有经过相关的程序。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罚了很多钱，可是治理效果却不明显。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听上海东方卫视的节目录音。 国务院督察组近日在重庆沙坪坝区丰文街道暗访的时候啊，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停在小区门口的一些电动自行车被城管说拖走就拖走了，而对此的罚款数额也是说涨就涨。所以文章啊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我们都知道，对于城市的管理，稍微有一点疏忽，稍微做得不妥，很有可能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电动自行车关系着群众的出行，千万别让这种随意的处罚、随意的以罚代管而伤了老百姓的心。治理电动车乱停乱放，如果只是以罚代管，让群众带着怨气来，顶着怒气走，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有可能会积累矛盾。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想一下，其实解决困难的办法总会困难多，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要俯下身子，深入到基层，深入到老百姓的群众当中去，仔细的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倾听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去寻求更加合适的一个方法，而不是随意的去做出改变。即便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强力的措施，即便我们的罚款要涨价，也应该要充分听取意见，充分论证，而不能拍脑袋就决策，更不能把罚款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 嗯，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新华社啊，对于电动自行车以罚代管啊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的一段评论。那么两位觉得呀，在规范和治理电动自行车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以罚代管之外探索城市管理的精细与柔性呢？卢律师。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罚不应该是目的，应该是去以规范作为一个目的。那么当然了，在规范的过程中，如果说 在相应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确实需要通过这个法律或者经济的手段去惩罚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去完善相应的过程。比如说我告知你、通知你几次，然后确实是属于无主的、无人的，那么我可以进行一定的处置。再比如说在这个罚款的金额上，是不是要经过相应的这个听证程序哈？那么总之要确保程序和实体上的一个公正。但是呢，这个罚款不是目的，那么可能还会有的人有一些想法或者疑问哈，就是罚了这么多钱，那么这些钱都做什么用了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重新回归到这个行业，或者是使用人，或者说在构筑一些城市的一些设备设施的这个上面用？特别是对于这个电动车的使用上，是不是设置了充电桩啊，或者是加装了一些设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罚完款之后，那么他后续是不是有相应的去调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怎么去解决，然后去了解我们使用人大众的这些需求，然后通过罚款去规范。当然这个罚款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规范，在规范的过程中应当去充分的听取和了解民意，然后要了解大家的痛点在哪里，那么集中精力去解决痛点，这个才是我们城市治理最终的这样一个目的，也能够更多的去体现一个人性化和一个精细化。 嗯，是的。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怎么样能够避免以罚代管，怎么样能够推动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呢？ 这里边首先就涉及这个执法不规范这个问题。即使说就是说他这个停放是违规的，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执法也应该进到这个告知啊等等这些这个程序。那么这个曝光的这个他明显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瑕疵的。另外呢就是说他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说针对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刚才说3亿辆，那你如果说采用以罚代管，那除了你罚款部门腰包罚鼓了，那他这个起不到这种管理的作用，还是要这个有赌有输。赌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决心我们要下，就是方向也是正确的，就坚决不能让他进笼。但是呢从这个输的角度，就刚才谈到了，就是说你怎么把小区里这些这个充电环境、充电价格等等充电时间的精细化管理，这些工作要做细。所以这个目前啊，我感觉有的地方这个就是可能百姓他是多少是有怨气的，但是呢针对这些，我觉得相关管理部门就是要俯下身，把这个工作一项一项工作去做细。 嗯，是的。那么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规范管理啊，最新还有一个消息，那么下月底呢，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就将期满。最近呢，市交管局再次提醒大家，11月1号开始，市公安交管局将对过渡期结束之后仍然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依法扣留，并且呢还会对驾驶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未来呢将会从严的查处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等等这些违法问题，最高罚款是1000元。那么两位怎么看目前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呢？卢律师。 这个罚款金额应该说对于个人的使用人来讲应该还是比较高的，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强制性的规范这个十月一号的这个强制过渡期的这样一个结束的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在规范电动车的发展和使用上面，国家呢可能是确实是要从严治理，因为确实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可能有一些老人啊，或者接送孩子啊，特别在北京哈，一些地方停车不方便，但是呢就把这个电动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步工具。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流过程中啊，快递小哥啊，包括是一些外卖啊，它都是需要通过电动车这个方式来去实现的。所以呢满大街似乎我们不论作为行人，作为这个驾车人，还是作为这个骑行人哈，都会看到这个电动车。有的时候确实大家的意识啊，包括这个对于交通秩序的这样一个遵守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意识。所以呢国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强制性的一些手段去进行一些规制，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应当逐步的去加强电动车使用人的规范使用的这样一个意识。主持人。 嗯，是的。那南老师啊，您怎么看目前对于电动自行车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呢？ 确实啊，它由乱到治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你不能不转变的节点。一方面它保有量太大了，另外呢，这个目前每年的增速还这么高。确实，如果说你对它超标啊、超速啊这些这个乱改装啊这些行为，这个不下狠手的话，这个总是这个姑息啊，这个可能这个咱们这个社会承受能力啊也不行。我觉得呢，就是说，要反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之前这么长的时间让这种超标、超速、改装的乱象一直存在？这个呢，可能是下一步，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社会治理方面，就是需要这个引以为戒的，就是不能再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把它拖到大、拖到差，然后呢，这个再下狠手，而是应该从这个就是它露出苗头开始啊，违法啊等等这些露出苗头就是要这个，发挥各部门合力啊。把它这个摁住，所以我对这次啊到了日期啊10月1日，我也是在观察，看看相关部门啊，就是说能不能这个，真的彻底把这个改装，包括这个现有的这些超标车啊查禁住，这个我相信也是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是的，从严管理啊，其实也是为了确保啊大家的平安。那最后也想请两位啊提示一下消费者啊，怎么样能够选购一辆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么选购之后应该如何成为一名文明的骑行人呢？卢律师， 首先呢，要去购买合格的、经过检测的这样一些合格的电动车的产品。那在购买之后呢，不应当去进行这个私自的拼改装。那么这里边我们原来发现的有一些，比如说电池啊，或者是一些结构上的这些拼装哈，这是其一。其二呢，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每一个这个使用人，其实他既是电动车的驾驶者，其实他也是整个公共交通秩序的一个参与者。那你既需要考虑到自己的使用和便捷，同时呢，也需要考虑到别人的一个使用便捷，因为可能在另外一个情境下，你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就一个相对方哈。所以呢，在使用上要去遵守这个交通的相关的秩序，包括对于电动车的一些特殊的管理，也应当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的意识。那第三个呢？可能在这个使用之后，停放也好，或者是维护保养也好，就是对于这个电动车售后的一些问题呢，也应当去及时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维修或者维护或者保养，那么避免呢，可能比如说因为电池老化呀，或者是线路老化造成，或者是这个充电的这个不善的，或者造成这样一些伤害的事故。因为这个呢，往往不仅仅会造成财产上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造成人身的伤害或者是伤亡的话，那么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呢，这个是从使用的全链条哈。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应当去加强电动车的这个相关的生产，包括流通，包括事后的一些强制化的这样的一些监管。那么，对于一些违法生产或者是违法拼改装的这样一些个人呢，或者是组织呢，应当去进行相应的查处，因为这个是源头，只有源头确保了安全，才能去确保我们使用人的安全，才能去保证这个电动车啊使用的这样一个文明。主持人。 是的，那南老师，您觉得啊，怎么样选购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如何成为文明的骑行人呢？ 我想电动自行车啊，它给大家带来的方便，这个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我想这个它从这个低碳节能减排的角度啊，它更是这个应该说是中国啊给世界做出的一个贡献。你算算三亿辆电动车，那么它都是这个在城市啊，就是说它做到这种零排放出行啊，在城市的核心区域，那么它确实它这个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看到。这个前一阵刚对北京的地区的这个雾霾分析相关部门，主要是这个由于这个汽柴油的这个机动车这个占很大的一部分贡献，所以呢，我想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它绿色环保的一面还是要值得我们去把它这个产业做大、做规范、做强。那么对接这个它进入到这个千家万户之后的这个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管理啊，还是要做精细。你不做精细的话，这个这么大的规模，它是管不好的。 是的，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呢，要有始有终。在法规罚则之外，探索柔性管理的更多空间。 处罚不是目的，确保骑行人和周围百姓的安全才是题中应有之意。未来解决好电动自行车的便捷停放、优惠充电等现实问题，相信骑行人的文明意识也会明显提升。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冬梦之约。 有一个冬季穿过梦约会你我，一片片雪花飘落，是轻轻对我诉说。 世界挥洒青春的执着，一滴滴海水滑落，是超越梦想的传说。 和冰雪飞舞飞舞吧，在这灿烂的时刻，春天已无处闪躲，和我们一起欢乐。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你的双手，